我今天晚了几分钟，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此，让我们能够有学习的机会，是学习关乎你儿子我们主的事。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新命信仰告白第八章，我们今天 cover 两条，8.3 和8.4。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问题，不只是今天进度会遇到的问题，上个礼拜上课也许也有遇到的问题 ，OK， 都可以提出来，试着我会试着回答。我们先看8.3，我们，8.3特别是讲到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在位格里面和他的神性联合，就分别为圣，并且被圣灵无限量的高抹。有没有问题？而8.2是讲到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他神性的位格却取了，在时空之中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在位格之中与自己联合。第三条8.3是讲这个人性是什么样的人性 ？I guess 第一句话大家都没有问题。既然我是觉得我们在读信仰告白的时候，你可以就这样读过去，然后你也可以稍微停下来。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稍微放慢一点，每一句稍微停下来想一下的话，其实每一句都会有很多可以想的，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就是每一句都有陷阱，就是你仔细想你就应该会觉得好像不是这么理所当然，我读过去就 OK 了。第一句话，耶稣的人性既然与神性联合，就分别为圣，并且被圣灵无限量的高抹。这句话大家都没有问题。我等一下再回到第一句，一切的智慧与知识都藏在他里面，父神喜悦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对，我们这还是有，我不知道那的声音是，对，对，他好像就是会，哇，我试试看，这个，这样还有吗？还是有，所以不是蓝牙的问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好像他就是会，就收音的时候会有 ，OK， 好。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他里面，父神喜悦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好让他既然是圣洁无害无沾污充满恩典和真理，就有足够的资格。很有趣，我没有注意到中文是用足够的资格 thoroughly finished， 就装备，完全的装备，可以执行中保和保证人的职分。都没有问题。 那个保证人是从哪里用的 ？Surety, mediator and surety. Surety， 它这边有点像是那个希伯来书 Testament 用这个会有多次出现，好像是第七章和第十章。这边有吗？这边有那个？希伯来书，可能是中文的翻译。他说立了新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其实先贤们在思想约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在这个字上面下了诸多的功夫。这个字翻译成英文通常是 testament， 或者在希伯来文是 berith。这个字到底要怎么翻译？可以翻译成约，也可以翻译成遗命，就 就是留下来的，你立下来的遗嘱。那遗嘱要成立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人已死了，那个才生效力。所以这个字可以是立约，也可以是遗嘱或者遗言的意思。这个 surety 大概是借着这个概念翻译出来的，也就是说耶稣是借着他的死或者他的流血成了我们的约的中保，或者surety 这边是怎么讲，保证人吗？对，保证人是从这个希伯来书的尤其这几个字延伸出来的概念。 OK， 所以他在这边先贤们强调，他不只是 mediator， 他不只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也是我们这个约的保证人，因为他死了，这是我的血为立约所流的血。所以前面这一段大家都没有问题，很理所当然。那我问大家，如果他是神的话，为什么 这边讲说他的人性既然与神性联合，就分别为圣，并且被圣灵无限量的高抹？如果他是神的话，他为什么还需要圣灵高抹？延续这个问题，这边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他里面。你看第十六个 note， 就是他们引用的那十六号在下面，哥罗西书二章第三节，我们之前在洪恩堂的讲道有讲到，所有积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通常你读哥罗西书二章第三节，你会怎么理解这节经文？这个一切的智慧和知识是指着什么智慧和知识？我们特别是讲按照他的字句，在他里面都藏着一切的智慧和知识。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因为他是神，神就是知识，神就是智慧，因此在他里面藏有一切智慧和知识？我们通常会直接如此理解 right？ 某方面来说也没有错，但是这边先贤们继续说，父喜悦叫一切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好叫他既然是圣洁无害无沾污充满恩典和真理，就有资格，就 fully equipped thoroughly equipped thoroughly furnished furnished 可以执行中保和中保人的职分。也就是说，如果他本来就是上帝，所以因此他有神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那么父为什么又喜悦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听懂我的意思？他的确是上帝，他的确就是知识，他的确就是智慧，但是如果还有点这个类似跟我们之前讨论他的那个三重荣耀的概念，就是如果他还有父乐意赐给他或叫在他里面居住的那个智慧和知识或者丰盛，先贤们的理解我觉得也是合乎圣经上下文的理解，那个就不是指他本质或他本来就有的，而是按照他道成肉身成了中保的职分，他的人性可领受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他是按照他本质来说，按照他的神的本性来说，他的父不需要乐意叫一切的智慧和知识藏在他里面，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但是如果有其丰盛智慧和知识是父所乐意藏在子里面，这必然是关乎他的人性，他的人性的智慧和知识。 所以你看我们的讲义，我好像有写有一个一切的智慧和知识，这个是否是上帝的自我认知或者神学，也就是上帝他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他的知识，他对自己的认知，神对自己的认知，就是神对自己的认识，就是神学，是否是这个？应该不是。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列出来几个，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只讲两条，有一点时间可以讨论这个概念。先贤们没有直接在这里提到这个概念，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在神学上面的一个概念，都是讲到我们什么是神学的时候，你去看17世纪的正统神学、系统神学里面，其实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花时间，并没有理所当然的就知道到底神学是什么。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通常这个是在他们的前言或 Prolegomena 那个里面会讲说，哦，当我们讲神学，到底是在讲什么？神学他们又会分辨，分成很多类。最基本的分类就是神学，如果你要讲这个字的话，可以指上帝对他自己的认识，就是这个叫做 archetypal theology， 原型的神学。OK， 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上帝的属性，他的全知，这个就是他的按照人来说属性的一部分之一。好了，这个 theology 我们可不可能知道这个 theology， 我们可不可能有份于这个神学？所有神学的源头或者原型，按照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那个不可跨越的鸿沟的原则，人受造物是无份于这个 archetypal theology， 无份于这个原始版的神学。那我们怎么知道关于上帝的任何知识，或者我们怎么有我们的神学？这 archetypal theology， 你如果读神学的话，你会发现神学家用很多不同的字眼来形容，可是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上帝对他自己本身的认识。你可能是 archetypal theology 或theologia in se， 就是在本质之内的那个认知。 OK， 我们是无份于这个，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但是我们却有神学。我们怎么会有神学？是圣灵的帮助，但是是基于什么？启示，对不对？启示就是上帝他主动乐意将他自己启示于我们的，如果他不要告诉我们任何事，我们就不知道任何事情关于他的事。所以是上帝的福就在启示之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而这个启示有哪种启示可以分？普遍，对不对？所以你的 theology 也有普遍，一般人看着上帝的创造的世界就可以有某些对上帝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是不是能够让你有份于他，而以至于真的享受那最终的永生或者福分或者得救？不能，对不对？他必须要有 special， 就是他自己再告诉我们他怎么拯救我们，他怎么拯救了一群人成为他的子民。所以你看你已经有 archetypal theology， 那它启示于我们的知识是基于这个原来本型原型的知识，就是 archetypal theology， 就是复制的知识或者辅就让我们知道的知识，就不是它本质的知识。那这个知识必然，你要说量上面好了，或值上面，必然是少于或者 less than， 不能够涵盖它原来的知识，你懂我意思吗？ OK，这是 accommodated， 辅救我们，按照我们受造物的限制告诉我们的知识。而这个知识慧嫩姐讲到是其中特别是他的 special revelation， 特别的启示。所有的人都可以读圣经，但是唯有他的圣灵在你的心中有特别的工作，你才能够真正领受这个，也相信这个特别的知识或者特别的 revelation， 特别的启示。 OK， 所以 基督是神，他是不是有 archetypal theology？ 他是不是有那个关乎神自己对自己本质上认识？自然有，但是他也有，但是他既然成为了人，按照人来说，按照他完整的人性来说，他就不可能有这种 archetypal theology。 所以他要执行神人中保的职分，他必须要有另外一个 theology， 就是他的 theology 是神乐意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丰丰盛盛住在他里面的，靠借着圣灵赐给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边先贤们其实是在讲说，如果基督的人性是完整的，是真实的，不是只是做做样子的，也不是升华成为神性的人性，那他就必须依靠圣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必须依靠圣灵才领受这一切的智慧和知识，才有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 OK， 所以他领受的是复制的神学。然而这个复制的神学，神学家又会再做一些分辨。基督复制的神学，我们也是领受这个复制的神学，就不是原型的，是神乐意基于他原本的这个 archetypal theology 赐给我们的。基督也有领受，但是他领受却是圣灵赐给他，是从上面来，就说上面的话，上帝的话，而圣灵赐给他是什么？没有限量的， right？ 这个没有限量就是按照人性所领受，是那个字眼的意思，就是说超乎人可以领受最高的限量，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超乎任何其他的人可以领受的，他领受了。这也是基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也是人。 OK， 所以他领受的这个没有限量圣灵赐予他的这个 theology， 这个知识或者智慧，是超乎任何受造物的智慧和知识。 OK， 因此他的基督中保神人，他的知识，不是说他神本性的知识，就是他领受的这个知识仍然有其独特性，因为他是神人，因为圣灵赐予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神学家会说这是 theology of the union， 联合的神学，是特别要凸显他是神人联合在一个位格之中所领受的知识。 OK，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反正他就是，他是上帝，他什么都知道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其实我们在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如果他是上帝，为什么还要有圣灵浇灌他，将一切的智慧与知识无限量的浇灌在他身上，藏在他身上？为什么要透过这个程序？ 要保持他是人。 Yes， 要保持他人性之完整。这个跟我们领圣餐也有关系，之后会讲到领圣餐。也就是说神性不管是哪一个属性，我们会认知属性相通，并不是讲平行的，直接神性的属性直接传递到人性里面。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理解的话，其实你就是理解他是这样子的属性相通，其实会将基督的人性升华成为神性。为了要维持基督人性的完整，为什么要维持他人性的完整？因为如果他不是真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救我们，就是这个原因。为了维持他人性的完整，所以按照经文的启示，经文你如果仔细看新约的圣经，其实旧约圣经也是，圣灵在我们主身上的工作到处都有，是水影不离的，是不是水影不离这个字？形影不离的伙伴。Ferguson 讲的，他的他基督他总是伴随着他的圣灵。所以其实你仔细想， 这就是我说我们在读那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你可以读过去，或者你可以仔细想，这中间其实有陷阱，或者说 invite 他邀请你再去思想说，为什么先贤们会这么说，为什么他需要圣灵，因为要维持他人性的完整，他不是直接从他的神性领受智慧或者荣耀，或者他反正是上帝嘛，他什么都可以做，他也需要倚靠圣灵，他也需要从圣灵领受一切恩典，从他父那里来的恩典。 OK， 这不只是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做哲学上面的推测，是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刚刚提到圣经到处都提到圣灵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 OK， 如果你不这么理解的话，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了。但是这我们可以再想一下，这只是关乎我们主耶稣基督吗？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如果耶稣基督他的人性，或者按照他人性说，都必须领受圣灵，那 what does it say？ 这个告诉我们关乎人性什么？ Yes， Yes， 这个就是基督论。其实你仔细想，你怎么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怎么理解人性，不只是他的人性，也是那真正的人性。上帝创造人，人性本性，你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可以说就是要倚靠圣灵。亚当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倚靠圣灵就犯罪。 Anyway， 这个就是关乎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如果我们也领受知识，像刚刚慧能姐所讲，而且是真知识，真正的关于我们神的知识，这个知识必然不是借着我们自然的理性，更不是借着我们已经堕落之后天生的理性可以推测推论出来的，或者 reason to 可以推理出来的，而是必然也是借着圣灵赐予我们的。 OK， OK， 关于这个部分，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在教义不是那个叫什么教材里面，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原型的神学，复制的神学，它原型的神学有涵盖复制的神学。 Yeah， yes， 就有点像，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找不到中文的翻译，英文就是 archetypal theology， 然后英文是 archetypal theology， 也就是说，那个 archetypal theology 复制神学一定是基于原型的神学。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耶稣基督是原本就有他原型的神学， 按照他的神性来说， 如果是这按照他的 神性，他不可能没有，如果说他没有他就不是上帝。 是，那如果他有原型的神学，那是不是复制的神学他其实也已经有，因为原型的涵盖 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可以说，这有点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原则推到任何属性，神的属性。 OK， 他关于知识，我们就停到知识上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否有所不知？是，对，是有所不知。那他有的知识又是如何知道的？他是不是说，哦，我来到世上，我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因此我知道什么？他似乎不是这么说。 新约讲是说他需要学习，他的父需要教导他。他说我父给我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right?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按照他的原型神学或者他本来就有的，他本来就有，但是他按照他的人性或他中保的身份，所有的知识，关于他要拯救我们的知识，这个仍然是需要父教导他。那父是透过圣灵教导他。OK， 所以我不知道博瑞刚才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说他的那 archetypal theology 必定包含他的复制神学，这当然是，但是他仍然不是就理所当然说我就 OK， 反正我已经有全备的原型神学了，我就。他仍然是透过圣灵再赐给他，父让他知道的他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理解，譬如说他说那个日子什么时候连我都不知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要再来的那个主大而可畏的日子只有父知道，只有父乐意让他知道的他才知道，这当然不是按照他的神性讲。我们的信仰告白没有讲，没有解释神人二性这个中间联合的奥秘到底是如何，多是用负面的，它不会相合，不会混淆，不会分离，不可切割等等，也就是说它其中保留了很多的奥秘，因为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神人两性，这就是极大的奥秘。我们有许多是可以说的，因为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可以做出合理的做出合理和必要的推论和结论。但是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其中一个就是不只是他有两种知识，他有两个 will， 他有两个意志，按照他神性的意志和按照他人性的意志，而他人性的意志他必须顺服他父、right? 他的顺服才是真实的，才有其意义，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但是如何在同一个位格里面，一个意志顺服，你可以说顺服另外一个意志，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想这也是 beyond our understanding， 我们的理解就是或许以后在永恒之中我们会越加明白到底是怎么样，也越加以他为乐，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对，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也是嘛，就是如何你说基督有所知有所不知，而他又是全知的，你要同时No, 你不需要卡在这里，你只需要说这个，因为你不可能理解，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卡在这里，你之所以以为你卡在这里，就以为你有一些东西你过不去，你 no， 这就是你的极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必须同时说他无所不知，但是你也必须同时说他有所不知。对， it's a description。 我这边是不是有讲神学，好的神学，还是上一次有讲好的神学有一个原则，就是它大部分是因为是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只是在形容。好的神学要知道有什么地方你必须要停止解释，因为上帝没有解释。对， yeah， 好的神学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是用负面的神学，就是像加克顿信经的四个不，负面，可是你只能负面的，而有很多正面的你想要理解的，上帝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如何。 或者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智慧没有那么高，可以理解到底是如何。但是如果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这就是 our confession， 我们的告白。神学会出问题的时候，就是在这些奥秘上面想要过去，想要过那一关，懂我意思？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出问题了。对，OK， 第三节，我们看一下，所以是圣灵装备中保，这边用的字眼是有使他有足够的资格，但是我觉得比较好就是 thoroughly furnished， 装备他来执行这中保的 office， 中保的职分。OK， 嗯，他用性命担保。我这边用了一个《路加福音》22章。哦，那个就是圣餐的，应该是。这个血是为约所立的。他必须，刚才那个廷芳提到，为什么特别有讲到 surety 那个担保，或者中文是用什么？保证人的职分。为什么这边提到中保又保证人的职分？你可以另外一个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先贤们的思维，就是神学上面他的积极的顺服和被动的顺服。积极的顺服是什么？ Active obedience 是什么？他一生之中所有的顺服，那个也是归算在我们身上，不只是他的死归算在我们身上。被动的顺服其实也没有那么被动，或者说消极的，应该说被动 passive。所以这个分水岭，我觉得这个用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用词。但是因为有一些神学家在这上面有一些争议，就是说，到底归算我们的那个顺服，基督为我们顺服 ，right？ 他的顺服又归算在我们身上，或者说那个顺服的义又归算在我们身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归算在我们身上？有些神学家只会说是他的死，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死归算在我们身上。但是他一生所有的顺服，那个 active， 他积极顺服的那个顺服，他那个并没有归算在我们身上。但是绝大部分的正统的改革中西敏的先贤们，我不是说全部，有少数的西敏的先贤，他们会说只有那个passive obedience 是归算在我们身上，但是绝大部分的共识是他所有一生的顺服都归算在我们身上。稍微，如果你要强调，我们之前有提过，如果你要说只有被动的顺服归算在你身上，你其实不是他神学不好，不是他想的不够，他们关心的，如果你要强调这个，你会觉得神学家们关心的是哪一点？基督的死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那个他为我们的罪的工价付上代价。OK，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他其他的顺服也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神学家如果要强调这一点的话，他想避免反律法主义，因为如果你说他全部的顺服都归算在我们身上，是白白的归算在我们身上，那么有人就会说，那我何必要顺服，既然不只是他，我的罪也得到赦免了，连我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为义，那个都已经归算在我的身上了，那么既然他已经为我做了一切，我何必要做成圣的功夫、得救的功夫、战战兢兢做你们得救的功夫，懂我意思吗？所以有这个考量，有些神学家最终是就说 OK， 他的确是为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但是那个顺服没有归算在我们身上。但你如果你要说他全部的顺服都归算在我们身上，你如何回应这样子的疑虑或者这样子的考量？你如何回应 这样子的神学家会说，那人为什么要顺服？ 人要是没有耶稣的受苦归在我们，我们大概很难做到顺服。我们那个罪大概就是恢复到亚当那个时候的无罪，他一样没办法顺服。 所以其他的神学家持反意见，就是说所有的顺服 passive 或 active 被动和积极的顺服都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他们会说，如果你要这么想，你很容易，你不只是要反律法主义，你非常容易就落入律法主义。 OK， 我只是罪得赦免，但是那个称义的地位我还是要靠自己的好行为赚得。神学家会说，是的，所有的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的称义全部都归算在我们身上，但是你必须要看，你还是需要活出符合称义身份的生命，活出符合你所领受的福音，或者活出符合你主的样式。但是你要理解的说，你活出义，或者你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有你主的样式，并不是为你赚取任何地位，称义的地位，或为你赚取救恩，反而是那个是上帝指定你必须要走成圣到天堂的道路。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怎么看那个你的顺服，你不是靠顺服来赚取称义的地位，但是却是你必须顺服，是因为这是上帝指定你对你的美意，也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他在你心中工作，叫你立志行事，都成就他的美意，叫你立志行事都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 OK，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边讲他不只是我们的 mediator， 也是我们的中保，就是这有点 cover 这个 active 和 passive obedience， 不只是为我们死，他也积极的是为我们顺服。 OK， 可以，最后一个，父将一切的能力和审判权都交在他的手里，并且吩咐他去执行。这也关乎就是他不只是我们的救赎者，他也是神与人之间的审判者，因为最终有一天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So， 人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在那一日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但是你有没有确信确据上帝会称你为义，不是你自己有义，而是你在他儿子里面得以称义。 OK， 所以最终你要看他为你的救赎者还是你的审判者，因为他要来，他要审判活人死人。 OK，所以他中保的职分也有审判，这是我们比较少讲的。8.3， 哇，讲太多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8.4。哦，8.4很重要。他如何执行他的中保职分？他最自愿的执行他的中保职分，最自愿，最 willingly， most willingly。怎么最自愿？他自愿，自愿以至于死，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他不是受逼迫的，他是有一个意志，按照这个意志，他祷告，他大声哀哭，但是全然是出于他自己的顺服。他身在律法之下，而他完全成就了律法，他是赐下律法者，他也成了守法者。他在圣殿里面看到的，他在城外的山丘上实践。他在圣殿看到什么？献祭。你可以想象我们的主在圣殿里面看到献祭，这对他这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在他心中会有什么样的印象？那个献祭对他来说就是他自己在哥哥他要成就的图像，就已经先预告他，那个就是他。 OK， 他的灵魂和身体这边特别有讲到， 直接在他的灵魂里面受到最痛苦的 torments， 他的身体也受到最痛苦的 sufferings， most painful sufferings， 身体和灵魂都承受了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的痛苦，承担了我们的罪，不是只有肉体承担我们的罪，而没有灵魂承担我们的罪，如某位神学教授所在课堂上公开强调的。你如果要这么说，你就是否认你自己的救恩，因为凡他没有为我们承担的就没有被赎回。如果你只愿意说他是在肉体上承受了痛苦和承受了我们的罪，那么你就说只有你的肉体得赎回，你的灵魂没有赎回。先贤们讲得非常的清楚，是他的灵魂和肉体，也就是他完整的人性，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本来应该承担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我自己的观察，我不知道你们，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或者说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的灵魂为我们承担罪，当然背后的动机都是，其实都是一致的，都是那种很敬虔的态度，为要维持基督的超越性，所以他不愿意说他的人性是受造的，为了要维持他的灵魂的不受污染，所以他说他不愿意承认他的灵魂没有承担我们的罪。这动机也许某些程度都是好的，但是这最终造成的影响，不但否认自己的救恩，实际上在教牧上面，你也会发现这样子的牧者通常都会非常的，要不就是不断的高举自己，不断的数算 我以前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或者就变成非常律法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直接否认耶稣基督他实质中保的身份，借着否认他实质的人性，否认他中保的身份，你就必须找另外一个中保，这个中保通常是你自己，你就不断的高举自己，讲以前自己的丰功伟业，或者你就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拯救自己，因为基督已经不再是你的中保，他没有为你承担你一切你必须要承担的，所以你就必须拯救自己，那就是律法主义，不断的叫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是在教会之中放眼望去时常看得到。为什么基督论这么重要？不要以为这个只是我们在这里悬空的讨论，很抽象的东西，这在实质如何的教导教会，在教会的治理，你怎么样理解你的主，你怎么样活出基督徒的身份，大有关系。如果你不具体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你不知道他真的是你的中保，你总会去找另外一个中保，有的时候那中保往往就是一个教会里面的牧师。所以基督他真实的死了，上帝的儿子死了，教授也不愿意说上帝的儿子死，上帝的儿子死了，那生命的泉源却失去了生命，如果他不死我们就不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你要复活你就必须先与他同死同复活，没有选项，如果你不愿意承认他死，你也就没有复活。不愿意说上帝儿子死了，或者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上帝用他自己的血赎回他的教会，其实就是否认福音，就是否认这奥秘，上帝在创世以前的奥秘，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为了拯救我们。所以在他是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死亡不是消失，不是一了百了，就是你的身体和灵魂分开，我们死亡也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分开，但是你不会就此消灭你的灵魂与你的主在一起，或者你下到阴间，有一天身体和灵魂又要重新结合，就是所有人都要复活。 OK， 所以基督就这个之前我们在认识基督二十一课这堂课我有放到那个网站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听。如果他不高升，这个是我们不多思想的教义，基督高升的教义， 我们就不得救，因为如果他不高升，我们就不与他一同高升，我们就不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面，我们就没有一位中保现在高升坐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 OK， 我刚刚讲到他还要再来，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我有列出一些经文，就是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就是我们得救的人将来不用面对审判，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我们不需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 No， 每个人都要按照行为受审判，可是这全然不抵触因信称义的原则，因为你如果因信称义，如果你因信称义的话，你也必然因信成圣，你也必然有好的行为，将来上帝可以说这就是我拯救的人，这个是被领受我完整救恩的人，他不只有称义，也有成圣的生命，不是完美的生命，却是在我儿子里面成圣的生命。你看最后的审判不只是称我们为义，也称那称我们为义的为义，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 OK，我列出的经文有一个罗马书应该是二章第六节，不是十六节，你们可以去看，很明显的就是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是我们得救的人却可坦然无惧，不止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也可以来到审判的宝座前。还有一段经文很重要的，就是不管一人二人将来都要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我没有列出来。 OK， 哇，今天对不起又讲太多。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玩笑，OK 吗 ？OK， 好，那我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中保，神人之间那人耶稣基督。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思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让我们谦卑，这中间有很多的奥秘，让我们不认知这上帝的事是属于上帝的，我们的事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按照你所启示我们的事，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所学习，有所教导，也让我们真的是不以我们不知道的事为好像是困扰我们或者过不去，而是反而以这极大的奥秘为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